想在我身旁。 听着这首歌真的很感叹，仿佛听到了时光的声音，听到了岁月的痕迹。这首《月光曲》来自他2005年的专辑《划火柴的女孩》，歌曲中的第二幕第二幕这样呐喊着唱着，今天听来还有些刺痛。就像歌词中唱到，第二幕第二幕，穿过人海茫茫，瓶中心一样漂流到你心里， 瓶中心一样漂流到你心上，颤动着气象。 今天是中秋节，每年的中秋节我都会在 radio 里陪伴你，平时多听一些以月亮为题的作品。但今天我们就顺着音乐走吧，来看看音乐带给我们漂流到哪里，这片月光又照耀到哪里。 Ogni sera di sotto al mio balcone sento cantare una canzone d'amore. Più volte la ripeto un bel garzone e battermi sento forte il cuore.E battere mi sento forti il cuor. Oh, quanto è. 他是马里奥·兰扎，最近在听他的歌，所以在一首充满着意大利风格的中国歌曲《月光曲》之后，带来的则是马里奥·兰扎演唱的意大利歌曲，叫做《被禁止的爱》。这首歌在意大利语中又有另外一个意思，那就是叛逆。这首作于1890年的歌曲，它的内容其实在今天看来根本算不了什么，讲的无非是情窦初开的女孩听到追求自己的男孩唱着情歌而心潮起伏，希望跟着一起唱，却被母亲禁止，只好在母亲出门的时候偷偷唱一通。歌曲本身很平常，但是马里奥·兰扎却用嗓音表现出不同的情感音域，唱得有声有色。 Bella innamorata, tesor mio, qui sotto i vidi ieri a passeggiare, e lo ritira al solito cantar. Vorrei baciar i tuoi capelli neri.Le labbra tue e gli occhi tuoi severi, stringimi a cara, stringimi al tuo cuore, fammi bramar le brezze dell'amor Good and yellow, too. 假日里就是需要这样的小惬意。我们这里听到的这首爵士乐叫做《美酒与玫瑰的日子》，引申一下，玫瑰不就是美人吗？其实很多爵士乐都是改编曲，这一首呢是选自亨利·曼奇尼为电影《宝贝儿》所创作的电影音乐。亨利·曼奇尼就是创作《Moon River》的那位作曲家。其实今天听《Moon River》一定概率很高，所以我就不选择那一首了。这样吧，我们下面来听听原版的《美酒与玫瑰的日子》。真的太美好了，甚至美的都觉得不真实。当然，这也是曾经的录音，曾经的那个调调。我在这里特别想祝福朋友，有情人终成眷属，也祝愿大家和家人都平安、健康、快乐。仿佛一下子从梦境回到现实，这里我们听到的是 John Dreamer 为《刺客信条三》打造的一支单曲。每当中秋节，我们一定会谈论月亮。中秋节的来历不如我们的端午节、清明节那样清晰。传说中有嫦娥奔月、朱元璋月饼起义，还有唐明皇游月宫等故事。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肯定和月亮有关。但听着这音乐那么清冷，那么理智，让我想到了人类对月球的探索。其实人类对月球的探索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像想象阶段，就像我们的这些神话传说，嫦娥奔月呀这些，还有初识阶段，用望远镜的发明使人类初步认识了月球的真实面目，然后就是近距离的认识。苏联在1959年1月2号发射了月球一号，第一次完成了探测近月飞行，标志着人类可以通过探测器近距离地认识月球的开始。然后就是实地认识阶段，1969年7月16号，阿姆斯特朗成为了阿波罗11号的指挥官，他与年轻的宇航员迈克尔·柯林斯和巴兹·艾德林一起登月飞行抵达月球，并进行了采集岩石和土壤样品等活动。这是人类第一次登上月球进行实地勘察。 在一首极其真实冷静的作品之后，我们现在听到的是一首极其充满着温情温暖的音乐 My Deep Heart。 音乐中还有一种乡音乡情，不知道有没有此刻独在异乡过中秋节的朋友，听到这样的音乐一定很思念家乡吧。节日的意义是什么？就是团圆。听听口琴中暖暖的情怀吧。口琴奏出的充满亲情的音乐，想着节日最重要的是团圆，而今天古典流行带给你的音乐，我觉得也充满着节日情怀。虽然并没有说我们哪一首一定是以乐而题，就像接下来我给你带来的这首歌，来自阿巴乐队的《Chiquitita》，充满着我儿时的回忆。 Chiquitita, tell me what's wrong.You're enchained by your own sorrow. In your eyes, there is no hope for tomorrow. How I hate to see you like this. There is no way.Tell me the truth. I'm a shoulder you can cry on. You're

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十里愁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剪不断理还乱，十里愁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邓丽君独上西楼，欢迎继续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古月。邓丽君的歌是经典也是情怀，中秋特辑特意带给你。与她的歌之后对接的是来自比赛卡门当中的间奏曲，也是无尽的美感。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小时候过节总有一种欣喜若狂的感觉，而随着年龄渐长，慢慢觉得节日总是和曾经的回忆有关，而节日最大的意义也是阖家团圆，这些情怀也真的是满满的回忆。就好比这首曲子，它叫《旋律》，是安东·鲁宾斯坦所创作的。音乐中看似平平淡淡，就好像我们每天过的日子，但是当你回忆起来的时候，这一切变得不一样了，变得暖暖的而深情的。这首作品是安东·鲁宾斯坦来创作的，他将欧洲的音乐移植于俄罗斯的民族音乐之中。我们可能更熟悉当代的那位钢琴家鲁宾斯坦，而安东·鲁宾斯坦是柴可夫斯基的恩师，也是好友。在作曲方面，他深受德国浪漫乐派和李斯特的影响，留下了大量的钢琴曲，但是他的所有作品中唯有这首 F 大调旋律最为深入人心。 着船，等着古老的歌谣，可像吹风飘飘到我的脸上， 弯弯的月亮，算是今天古典与流行的点题之作。中秋佳节嘛，而这里我们听到的和声团体并不是国内的哟，这是来自芬兰的无伴奏五人合唱阿卡贝拉的组合所演唱的弯弯的月亮。怎么样，他们的吐字归音很厉害吧？要知道这些全部是人声演唱的呀，还有用人声模仿的中国乐器，你听出来了吗？你的感觉就好像你在刚刚看完一部电影，还沉浸在电影的情节当中，但是影片已经近尾声，字幕也在上来了，你看着影片，听着音乐在发愣，还在电影中不能自拔。又或者另外又一种感觉，在清冷的月光下你独自行走，让我想到一句歌词，任岁月蹉跎，敢问人生几何，不知天高地厚，我一生洒脱，人海茫茫，看我英雄本色。帕克德罗西亚，他可是西班牙的弗拉明戈音乐大师，而这首作品叫做《在凉水之间》。We'll be right back.